3-day course, day 3. 短期课程的最后一天结束了，在我们结束这个三天的内观课程前，要好好了解修行的方法，不要对方法、对这条路有任何的疑问。每个学生都该很清楚，关于这个技巧、这条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它绝对不是宗派性的，而是普遍通用的。从你们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练习，你们必定很清楚。 这条道路是普遍通用的，跟教派或是组织式的宗教无关。你们先从持戒希拉开始，也就是过道德的生活。你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身体还是言语上，都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众生，不会干扰到他人的安详与和谐。这不是宗派性的，而是普遍通用的。人人都应该关注到别人，同时 也为自己的利益而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借由持戒，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每当你在身体或是言语上做了伤害到他人的安详与和谐的行为时，你在心中所产生的就只是负面的情结、烦恼，这样你就失去了自己的安详与和谐。这是一体适用的。 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去过着安详与和谐的生活，这是普遍性的。每个持守戒律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利益。你可以用这个或是那个名号来称呼自己都无所谓，属于这个或是那个种姓、阶级、这个社团或是那种的社团、这个宗教组织或是那个宗教组织都没有分别，过着合乎道德的生活。 不要伤害别人是好事，对自己、对别人都好。这就是为什么说第一步，戒Sila是普遍通用的道理。然后你们练习修定 Samadhi， 你们培养新的专注力，你们发展出掌控自己的心的能力，而你用来练习掌控你的心的所源就是自己的呼吸。这跟这个宗或是那个派都没有关系，这也是普遍通用的。 你们持续的专注在自己的自然呼吸上，吸进来又呼出去，所有人都可以这样的练习。你们并不需要为此而从某一个组织式的宗教去改信另一个宗教，你也不需要为此而以这种或是那种的名号来称呼自己。如果你练习定 Samadhi， 如果你练习新的专注，并且透过观察呼吸去练习驾驭自己的心， 你就会得到一样的利益。你可以叫自己任何的名字，属于任何的阶级、任何的社团或是国家，这都没有关系。这样你就发现这个方法完全不是宗派性，而是普遍通用的。第三个步骤是慧班雅，你培养自己的智慧，没有教条，没有盲信。你们在自身之内体验实相， 然后从体验中培养出自己的智慧，你对法则、自然的法则的正确的了知。经由自己的亲身经验，你们了解到身与心为何这般的相互的联系，它们如何彼此互相的影响。由于无明，你们如何一直在起习性的反应，一直产生烦恼而不停的繁衍你们自己的痛苦。 同时，又如何经由正确的知见，你停止了产生负面情绪，而脱离了盲目其反应的习性，也就是说，你开始摆脱痛苦了。这也是普遍通用的。你在自身的架构中所体验到的法则是普遍通用的，跟宗派没有关系，跟任何组织式的宗教也没有关系。每个制造负面情绪的人都会受苦。 每个摆脱负面情绪的人都可以从痛苦中解脱。称自己为印度教徒、回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犹太教徒、锡克教徒或拜火教徒都无所谓。正法是普遍通用的。真正的觉悟者绝对不会创立宗派，他会教导正法，也就是普遍通用的法则。这样的觉悟者没有兴趣要别人改信宗教。 他只关心受苦众生的福祉， 他自己发现了一个方法，而且体悟到这个方法的受用，这就是他不断地教导众生离苦得乐的正确方法。现在你已经练习了整条道路了，也就是戒、定、慧，你该很清楚这条道路是非宗派性的，是普遍通用的、科学的、理性的，没有教条，没有盲信。就如同锻炼身体一样，比方说有人练习瑜伽健身术，印度教徒可以练习瑜伽健身术，回教徒可以练习，佛教徒、基督教徒、耆那教徒、锡克教徒、犹太教徒也都可以练习，每个人都能练习而得到一样的好处，因为它只是健身术，可以使你的身体健康和强壮。同样的，每个人都可以修炼戒、定和慧，也可以因此而得到同样的好处。你们要体会这方法很重要的观点，同时也要体会这个方法更细致的意义，就是如何能使你从心的最深层清除不尽的杂染。有许多方法在某种的程度上声称是普遍通用的，然而他们只对治了心的表层而已，没有办法触及心的最深层。经由你自己的练习，事情就会对你变得很清楚。现在你一定很清楚了，或许当你在这条道路上迈进时，你就会很清楚地知道心的最深层，也就是西方心理学所称的无意识的心或是半意识心，其实并不是没有意识的，它其实是非常觉知的，不过它只对一样东西觉知，那就是它只对身体的感受觉知。这个无意识的心日以继夜不断地觉知到身体的感受，所谓的意识心可能进入了深层的睡眠状态，可是无意识心却是清醒的，所以不要认为这部分的心没有觉知，它要比所谓的意识心还更能觉知。可是这个心很盲目，只对身体的感受有觉知，只有在强烈的麻醉剂下才会失去觉知，这时它就被逼得而成为无意识了，不然他是日日夜夜在觉知着，而且对身体的感受觉知着，他不但是觉知身上的感受，还会对这些感受起反应，他自身已成为对身上的感受起反应的习性囚犯了。贪爱和嗔恨，每当无意识的心感觉到愉悦的感受时，就会盲目地产生贪爱的反应，每当他感觉到不愉悦的感受时，就会盲目地用嗔恨去回应，这成了习惯性的行为模式了。而一名内观的修行者就会开始了解到，这种行为模式如果不能去除，你就无法净化自己的心。你可能会用种种的方法、种种的技巧去净化心的表层，可是这个净化不能持久，不够稳定，因为在最深层的根源里面，心还是一直在造作种种的不净，造作负面的情绪，贪爱、嗔恨、贪爱、嗔恨，因此你无法净化自己的心，除非你对这个部分的心下功夫，也就是所谓的无意识的心，最最深层的心，产生盲目反应的心。觉悟者发现了这个道理，他放下了所有的信仰，所有的哲学信念，所有的教条，而在色身中探究实相，就像一个科学家一样，他开始在自身的架构中，在体验的层面上去实验真理。他非常清楚地了知道，在心的深层里面总是激动不安，这就是痛苦。心的深处毫无平静可言，总是不断地躁动，每一阵贪爱或是嗔恨的反应都会让你激动不已，除非你脱离了这种激动，否则你就无法经验到真正的安详。觉者发现，这种产生激动不安的反应，就是对于身体感受起反应。表面上看起来，反应是针对外在的事物的，像是声音，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影像，愉悦或是不愉悦的，气味，愉悦或不愉悦的，味道，愉悦或不愉悦的，碰触，愉悦或不愉悦的，念头， 愉悦或不愉悦的，看起来反应好像是针对这些感官的对象而产生的。然而觉者的悟性使他去探究实相的深处，而发现到了一个环节，这是一个被遗漏的环节。在你的感官接触到外界事物以及心中升起贪爱或嗔恨的反应之间，有一个遗漏了的环节，这个环节就是身体上的感受。除非你身上有了感受，而且你部分的心对之起了或好或坏的评价，否则你是不会起反应的。也只有给出了评价，而且感受认定了是愉悦或是不愉悦时，反应才会起现。因此，你的痛苦的真正的原因落在感受上，也就是觉知身上的感受 Vedana。 Vedana Pachaya Tanha， 受缘爱，这就是觉者之所悟。Tanha 贪爱和嗔恨都是由身体的感受而升起。当然了，身体的感受之所以升起，是因为与外界色尘接触的结果。 Passapachaya Vedana， 触缘受，而 Sarayatanapachaya Pass， 六入缘处，六个感官跟门分别接触到了相关的事物，然后透过这个接触，感受就升起来了。之后你才开始起贪爱或是嗔恨的反应，而不是在这之前。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自己的心的习性，你就必须进入觉知身体感受的层次，以及开始对这些感受起反应的层次。无疑的，有许多禅修的技巧都可以净化你的心的表层，可是如果这个技巧没能够使你莅临身体的感受的话，那么它就只是在表面上下功夫而已。这是衡量一个特定的方法是否可以在内心深处下功夫的准绳。如果这个方法能让你达到觉知感受的层面，而使你不起反应，那么这个方法就是正确的方法，可以在心的最深处改变你的习性。你要如何称呼它， Vipassana 内观或是 Vidarsana 都无所谓，你必须在身体的感受上去下功夫。只有这样，你才能确定你是在心的最深层上用功，而将根部改正过来。要不然你就只是在枝叶花果上下功夫而已，却没有处理根部。如果根部还是败坏的，你的树木就不会健康。要让树木健康，根部就要很健康。这就是你正在做的事。你是在心的最深层下做功夫，心在这个层次上不断地与身体的感受接触着，而且不断地对这些感受起反应。要了解这个方法有两个部分，一部分让你的心变得更敏锐，并且破除意识心和无意识心之间的障碍。那些由无意识心不断地体验到的感受，现在也可以让意识的心去感受到了，整个心都可以觉知到感受。你已经打破了障碍，这样非常的好。不过这只是方法的一部分而已。如果你错失了方法的另一部分，那么你就毫无斩获。即使你非常的敏锐，可以觉知到感受，但如果你没有培养出这方法的另一部分，也就是对感受具足平等心的话，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意思是说，了知每个感受都是无常的 anicca，变化变化变化，这样你就进入了实相的深层去感觉感受，而且对这些感受培养出平等心。觉知感受和对感受保持平等心，就是圆满的内观。缺了这个，内观就不算圆满。你不会得到应有的好处，你只是不断的在玩感受的游戏而已。就像许多学生一样，一次又一次的来上课，一次又一次的，我再三的讲，你一定得要对这些感受发展出平等心，这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都没有分别。如果你对坚韧粗重的感受还会嗔恨，或是对于顺畅流动的愉悦感受还会起贪爱，那么你就还不了解内观。 这样你就不是在修习内观，因为你还不了解什么叫内观，那么你的修行目的只是要去体验乐受而已，这不是内观。任何你认为是愉悦的也都是痛苦的，它之所以是苦的，是因为它是一个心物范畴内的体验，它是感觉器官的体验，局限在感官之内，并没有超越心和物的范畴。而心物范畴就是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无常无常的范畴。在这个总是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的范畴中，你不能期望会有真正的快乐。真正的快乐只有当你超越这个范畴，而且体验到无生灭时才会来到。这个无任何生灭体验的状况是与你在心物范畴内的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不论你在身心范畴内所体验到的感受有多么的愉悦，其实都只是痛苦而已。因为出于愚昧，你开始对这个愉悦的体验产生了执取，但这个愉悦的感受并不持久，因为你喜欢愉悦的感受，又因为你对于愉悦的感受产生了执着，一旦失去了它们，你就会感到更加的痛苦，比你没有体验之前更加的痛苦。所以愉悦的感受中本来就有痛苦存在，因为连愉悦的感受也是无常的，不断的变化的，它们并不持久。对于一名好的内观修行者来说，这是非常清楚的道理。可是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不想去懂的人，就会继续不断地玩感受的游戏。他们一旦感觉到愉悦的感受或者顺畅流动的震动时，就会兴高采烈；一旦经验到不愉悦触动的感受时，就会非常的沮丧。这就表示他们并不了解内观，他们不再修习内观。哪怕只是来参加三日短期课程，至少你们都应该了解到，内观跟经验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都没有关系，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都没有差别。衡量自己在解脱道路上，在清除痛苦和不净染污的这条道路上的进展的唯一标准，就是平等心，也就是你在身体的感受上，还有对于这些感受的感觉上，已经发展出多少的平等心。只有这个标准才能衡量你的进展，没有别的了。只要你一直对感受起反应，你就是在不断的在繁衍你的痛苦，繁衍你的痛苦。当你在身心结构上做分析研究，而不涉及任何的哲学信念，只是如实的体验其真实特性时，一切都会变得很清楚。清楚知道这个身体结构如何的运作，清楚知道心理结构如何的运作，还有两者之间如何的交互的作用。心的结构包含了四个部分： Vijnana 试运， Sanya 想运， Vedana 受运， Sankara 行运。 Vijnana 就是意识觉知， Sanya 觉察辨别， Vedana 感觉身上的感受，而 Sankara 就是习性反应。很清楚的是，每一次当你接触到和特定的感官相对应的物件时， Vijnana 意识就会起现，并且去认知有事情发生了，然后 Sanya 就会去觉察并给予评价。 Sanya 想运如何去辨别呢？三亚想运总是受到你过去的三卡拉行运夜袭，你过去的林林种种的业缘所影响。不管你过去经验到什么，也不管你过去起了什么样的习性反应，你的想运就会以你过去习性的有色眼镜来觉察眼前的情况并给予评价。然而这是误判，因为三亚想运是被过去带有色彩的行运三卡拉所影响，他并没有做出对的辨别、对的评价。一旦产生了任何的错误的评价，身上就产生了愉悦或不愉悦的感受了，然后心的第四个部分就开始起反应：贪爱嗔恨，贪爱嗔恨。学员会开始了解到心念的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去认知的这一个部分，怎么会变得很微弱？而心念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去反应的这一个部分，怎么会变得很强？不断的反应反应反应，结果它就凌驾了第一个部分。而现在借着练习这个方法，你正在增强自己的心的第一个部分。你只是认知，认知有事情发生了，有事情发生了，而你并不去反应。你越是脱离习性的反应，就越能够让自己的心的第一个部分变得更强更强更强，也就是说心的进化变得越来越强，而三亚响运则变得越来越微弱微弱，并转变成了智慧本源。一旦响运远离了旧有的习性反应，那么它的评价就会是正确的评价，因为它已变成了智慧本源了。这时对出现在感官根门的任何事物，响运只会说哦，无常。这种或那种的声音、影像、气味、味道、碰触、念头等等，都只不过是波动波动波动而已，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无常无常无常 anicca。 本来惯常爱分辨东分辨西的，指这指那，偏爱这个不喜欢那个，贪爱这个嗔恨那个的响运，现在消失了，响运变成了智慧无常无常 anicca anicca。 这一切都还是身心的范畴之中，你所经验到的都还在身与心的范畴之内。这个范畴具有相同的特性，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无常无常。而一旦响运转成了智慧，了解到身心范畴所经验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相同的特性，相同的真实特性，都只是无常无常无常的时候，心的第四个部分就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微弱，再也无所可反应的了。只有在评价时心才会反应，当评价是好的时，感受就变得愉悦，当评价是坏的时，感受就变得不愉悦。现在因为响运已变成了智慧，感受是愉悦的或是不愉悦的都无分别了，它是无常无常的。响运已转化为智慧般若，正确的智慧了，正确的了知了，习性反应也就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当响运还是很猖狂地运作时，辨别的作用总是受到旧有的习性反应的影响而给予评价，那么习性反应就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而你的痛苦也就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强。你检视你的生理架构，一开始你先从粗重的实相来观察，整个身体似乎是这么的坚硬，甚至你经验到的身体感受也都是很粗重很坚韧。如果你的目的是要去消融掉整个坚硬感，那么你就用错功了，你是在贪求整个坚硬感的消融的境界，你是在制造达到那个目标的障碍。可是如果你继续如实的观察实相，当下的实相，那么你就是正确的在练习内观。粗重就是粗重，有何妨呢？这是无常的，我继续观察它，我不要贪求眼前没有的东西，我只要接受寄存的事实。如果它是粗重的就是粗重的，那么你就是正确的在修习内观，而自然的法则就开始运作了。消融的过程会自然的开始，要花些时间，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要看看过去的习性的累积而定。如果与粗重感受关联的习性累积量很大，就要花较长的时间，这没有什么不对，你就继续耐心的用功，时间由他。如果过去累积的习性反应量比较小，整个身体可能会很快的消融，时间并不重要，你只要继续努力用功，继续观察观察观察。当坚韧感消融后，身心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更清楚。响运三亚给外在的事物评价很糟，一旦给出很糟这样的评价时，你就会发现感受很不愉悦，然后你就会了解，就会开始了解到为什么这个感受会变得很不愉悦。自然的法则就是这样， 整个身心结构都是由一些非常微小的次原子粒子所组成，佛陀称之为 Glaba， 是物质世界中最微小的粒子。在整个宇宙中，大量的次原子粒子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在现在这个阶段，你还不可能觉察到外在宇宙所发生的事，但你确实可以感觉到自身范畴内所发生的事，知道其中次原子粒子如何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又灭去。只要你正确的用功，很快就会了解到，在这些一团团的次原子粒子中，有时候某一个特别的元素会比较的凸显，有时候则是另一个特别的元素会特别的凸显。有时候D元素凸显时，你就会感觉到沉重、轻盈、粗糙或是平顺。有时候是火元素温度凸显，这时候你就觉得热、冷、热、冷。有时候风元素移动凸显了，你就会感觉到细微的颤动或是大的摇动，这就是风元素。有时是水的元素凝结，你所体验到的似乎是很凝聚，这就是水元素整合和聚集的特性。透过亲身的体验，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清楚了。所有这些次原子粒子 Glaba 都是由这些元素所组成，每一个元素各有其自己的特性，并且以这种或是那种的感受呈现出来。这些原子粒子是如何升起的呢？它们是怎样的制造出来的呢？物质的次原子粒子是由物质所制造出来。比如说，你提供给身体物质的食物，一名优秀的内观修行者会开始了解到，自己吃进去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就会在身体内产生那种的次原子粒子。辛辣的食物，很重的辣椒食物，会产生充满火元素的次原子粒子。如果你吃的是不新鲜的或是很油腻的食物，就会觉得很沉重，这就是地元素。就像这样，无论你吃进去的是什么样的食物，体内就会产生那种的次原子粒子。你所居住的物质环境围绕着你的氛围，经由你身体毛孔所摄取的东西也一样，这也开始影响到体内产生这种或是那种的次原子粒子。这两种是属于物质的补给，会在你的色身范围之中产生不同类型的次原子粒子。这就变得很简单了，连修初级内观的人都会了解到这一点。可是另外的摄取是与心有关的，不管你现在产生什么样的习性反应，不管你心里做什么样的补给，这个心就会转化成物质或是制造出物质。根据你现在所产生的习性反应，某种类别的次原子粒子就会开始制造出来。你过去的习性反应也一样，一个旧有的习性反应，也就是一个你累积在心最深层的心念的内容，会浮现到表面上来，你就会发现它正在转变成为物质。这心是怎么样变成物质的呢？当你在法的道路上前进时，它就会变得很清楚。以当时的语言，佛陀用了这个字 Asava， Asava 表示流动，某种流质的流动，某种流质的分泌。 Asava 也表示中了毒，这是很贴切的字 Asava。 你只要以习性反应来做心理的补给，身上就会产生化学物质并开始流动。比如说，你做了愤怒的心理补给，你不想要的事情发生了，而你也生气了。你一旦生起了气，与此同时就会产生一种生化的物质，它就开始跟血液一起流动，分泌开始了，不只是从腺体上，从不同的腺体上，而且也会在身体内非腺体的不同的部位出现分泌。 Asava 这个字是这样用的。现在这个化学物质，这个生化物，是你做了心理补给之后所导致生理化学物质，会使你感到非常的不快乐，非常的痛苦。这种特定的生化物质的特性就是让你觉得不快乐。 你一旦觉得很不快乐，就会再次制造出愤怒和嗔恨。一开始的时候，你是针对一个与你的感官根门相对应的外在的事物产生愤怒，三亚就予以评价不好，你就开始反应，而因此这个化学物质开始分泌了，然后这种物质就开始和血液一起流动。现在又会开始发生什么事呢？由于这种特定的生化物质而使你有了不愉悦的感受，你又再次以愤怒作为反应，你的愤怒反应越多，这种化学物质就产生的越多，而这种物质产生的越多，你的愤怒反应就更多。愤怒这种特定的生化物，这种特定的生化物愤怒，恶性循环就开始了，你就不停地产生愤怒愤怒愤怒愤怒。Asava 这个字的另一个意思就是中毒，是的，你中了这种习性反应的毒。每一次你产生出这种特定的化学物质的流动时，你就产生愤怒。由于你是这么的盲目，你就继续不断地产生愤怒，不断地产生愤怒。愤怒如此，其他的不净染污也是一样。每当你产生的恐惧，另一个化学物质也会开始流动。每当你觉得担心、焦虑，另一种化学物质也会开始流动。每当你产生激情，另一种化学物质也就开始流动。无论是这种 Asava 或是那种 Asava， 某些生化反应就开始作用。由于你中毒得很深，因此你会继续不断地对它反应，而你越是这样反应，这种化学的物质就制造得越多，于是你就更加这样的去反应，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如果是愤怒，你就一直在繁衍你的愤怒；如果是恐惧，你就一直在繁衍你的恐惧；如果是嗔恨，你就一直在繁衍你的嗔恨；如果是激情，你就一直在繁衍你的激情；如果是焦虑，你就一直在繁衍你的焦虑，你无法挣脱出来。这些阿萨瓦流质必须停止。觉悟者教诲我们如何去停止这阿萨瓦流质，这些对你极为有害的化学物质。心转成物时，产生了某一种的特定的生化物质，让你的心起反应，而由于这反应，更多的生化物又产生出来，这整个过程必须停止。他找到了一个方法，当任何一种化学物质开始产生了出来，并以某种特定的感受呈现出来时，你就只去观察，别做任何的事，就只是观察。由于你身中了旧习性的毒，这种特定的生化物质会迫使你再去产生不净的染污，再去产生同类的心理污染。现在你正从这种旧有的疯狂习性中脱离，你就只是观察。一旦你开始观察，就是说因为生气而升起了一个特定的感受，而你就只观察生气的话，就不会产生新的生气，那么这种化学物质的流动就减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灭去，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恐惧如此，激情如此，自我也是如此，任何心中的不净染污必定与这种或是那种的阿萨瓦流质在血管中流动有关，而因此就导致了这种感受或是那种感受。你并不需要追根究底地去追查是哪一种化学物质带来哪一种的感受，或是哪种的化学物质跟哪一种的心和心所相关，不需要这样。你只需要了解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某种的阿萨瓦流质导致某种的感受的升起就可以了。而且不论升起的是什么感受，因你现在有了智慧，故不会去反应了。你要继续了解到这不是永久的，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让我来看看它会持续多久。这样你就是在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你开始在摆脱它。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有个令人不快的事情和你的感官根本接触并且评价了，而你也开始产生了愤怒了，这个时候你现在产生的愤怒就和你旧有的愤怒连了起来， 它与深藏在潜意识层所有的愤怒旧习性都连接了起来。现在借由这个方法，你停止了愤怒的产生，虽然你还是以嗔怒来反应了片刻的时间，也许只几秒钟几分钟，但终究停止了。你开始以感受来观察感受，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呢？你就只以感受在观察感受，虽然你现在不再产生新的愤怒，你过去累积下来的愤怒却被撼动了，你现有的愤怒与你过去的愤怒旧业习连上了，现在旧有的愤怒开始浮现到表面，这也就是说与愤怒的不净染污相关联的生化物质仍然在持续的浮现出来，现在这是与你过去累积下来的愤怒相关的，它不断地浮现到表面上来，你的感受仍然存在，不过你不再对它反应。如果你不再用新的愤怒去反应，愤怒的生化物就会失去力量，它会浮现到表面上来，你不去反应，它就变得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无力，然后消失掉。另一层的习性反应又会浮现到表面上来，而你还是不去反应。你一旦开始反应，生化物就会开始繁衍，整个过程是这样的，当你一反应，你就会制造出同样的一种新的化学物质，然后这种繁衍的过程就开始了。当你不再起反应时，旧有的化学物就会浮现到表面上来，然后失去它的力量，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它就会消失。这表示你已处理了痛苦，只要保持着平等心，你就不只是从你现在已停止产生的习性反应的痛苦中出离，你也从那个特定染污的旧有的习性反应的痛苦中出离，它可能是愤怒或是嗔恨、恶意、激情、恐惧或是焦虑，任何的反应，它浮现到表面上来，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然后消失，消失，灭除，灭除，这会一直下去，直到一个阶段，你整个的化学作用都产生了变化，你再也没有任何的阿萨瓦留职了，整个产生新的阿萨瓦留职，也就是产生让你变得不快乐、变得痛苦的生化反应的过程都消失无踪了，因为你不再产生新的习性反应，所有你旧有的特定的习性反应也都消失了。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一个完全解脱的得道者，一个完全解脱的人就叫 着 完全没有留职留存的人，没有任何种的化学物质的分泌会使他躁动不安的了，这个人再也不会躁动不安，整个令人躁动不安的过程已经消失了。印度教徒可以做到这一点，回教徒可以做到这一点，基督教徒可以做到这一点，耆那教徒、犹太教徒、锡克教徒、拜火教徒都没有分别。这就是自然的法则。自然的法则是，由于无明，由于愚蠢，我们不停地为自己制造痛苦。我们总是在繁衍自己的痛苦，却不知道怎么从中脱离出来。借着禅修之名，我们一直把玩着各种的游戏，在我们的心的表面上一层层的玩意儿，有些时候这些表层玩意儿起了点作用，很让人快活啊！看我现在好平静安详，看我现在没有贪爱，我现在没有嗔恨，我的心是这么的纯净，这是因为你在心的表面敷上了一片好层面，在你的心的深处分泌仍在进行，在心的深处习性反应还在进行，在心的深处习性反应的繁衍还在进行，意思是说痛苦的繁衍仍在进行，而如果你并不着意的去探究那层的不净染物的话，你就只是在心的表面上下功夫而已。觉悟的佛陀就像一名科学家，他不断的分离、剖析、分解、消融，对整个身心实相做分析研究，在了知了这个现象内什么在运作以及怎么样运作之后，他把痛苦的根源连根拔除而从中处理了， 这就是你已经开始在做的事。它是个艰巨的工作，而且是一条很漫长的路，并不是来上个一两次课甚至十次课就会改变你产生阿萨瓦留职的整个旧有的习性。不过你已对准了方向，而且在正确的道路上起步了。你不再使自己迷惑了，你不在新的表层上玩游戏，而突然使你的注意力分散到这个或是那个的所缘上去了。你觉得很痛苦的时候，可能会以唱诵或是阅读或去幻想或做其他的事来分散注意力，而得以暂时忘却自己的痛苦。你以为你已处理痛苦了，可是是谁处理了痛苦呢？只是你的一小部分的心处理了痛苦，是因为你把它导引到其他的方向去了。但在内心深处，这整个过程并没有改变。在心的深处，你还是在对这个身体感受起反应，因为身体的感受时时刻刻都存在，而你的心一直在对它们起反应，而且这个阿萨瓦留职习性反应的毒性仍在。你中毒得这么的深，深深的中了旧业习的毒，以至于你根本就不想从中出离，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出离。你甚至不知道你是因为中了这个毒而受苦的。现在这个修炼的方法教你脱离中毒，摆脱这种疯狂的旧业习，疯狂的盲目反应业习，而你只能在身体感受的层次上做此事功。要知道痛苦是由身体感受而来，因为你对于身体的感受起了习性反应，而这些身体感受可以成为你脱离痛苦的工具。这些身体感受因为你的无明而一直对它们起反应，就是你痛苦的根源，但却也成为你解脱的工具。你越是觉悟，就会越了解这整个的现象以及它何以发生。你观察到感受，你不起反应，你观察到感受，你不起反应，你正在改变习性模式。痛苦之轮生生世世轮转着，一世又一世的，一世又一世的辗转。现在你把它改成了解脱之轮法轮了，你停止反应了。要想圆满究竟得需要时间，但总要起头。你非常幸运已经起头了。要知道这是条长路，要改变整个的习性模式，达到毫无阿萨瓦留职，在身上再不分泌不愉悦的化学物，不再产生不尽的染物的境界，是要花时间的。不过没关系，旅程不管有多长都要踏出第一步。你们很幸运，因为你们已经踏出了第一步。如果你正确的了解这条道路，你会继续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一步一步的向前走去。可是如果你打着内观的名义开始玩起感受的游戏，如果你开始对这些感受起了反应，如果你觉察到感受然后起反应，觉察到感受就起反应，那么你就是在背道而驰，你不是在解脱之道上前进。只有在你觉察到感受而又不起反应时，你觉察到感受而知道这只是无常无常时，那么是的，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的，你就是迈向完全的解脱而前进。来参加这样的短期课程，如果你了解内观的基本原则，你就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我发现有时候学员来上课十次甚至三十次四十次，都还会来跟我说，老师，我的背部疼痛还是没有好，它都没有消失。这个人一点都不了解内观，只是在寻找完全没有疼痛的境界。如果他们说疼痛还是在，我正在试着保持平等心，不过并不成功，我试着去做，不过并不是每次都做得到，我尝试，不过没办法每次都办得到，这个人必定会成功，因为他的目标很清楚，他充分了解到这个疼还在，但这个方法就是我必须训练自己的心去维持平等心。当然我并不是每次都会成功，但我继续尝试，我仍然会起反应，我是 我反应，我在世，那么这个人就已经透彻了解内观了，迟早他就会从这种反应中出离。可是每当有人不断地质问，为什么痛苦不消失，为什么它不消失，为什么它还不转变成微细的震动时，这表示这个人的目的只是在解除疼痛，让它转变成为细微的震动，这个人还完全不了解内观。要好好的了解内观，不管是这种感受还是那种感受，你都不能凭愿望改变感受，你不能凭意愿创造出某种特定的感受，自然会自己运行。你越是想摆脱某种特定的感受，它就越是不走，它就会更加的繁衍。如果你越是放松并且接受它，就让它在吧，多久都不管，我就只是观察，这样它就比较容易消融消融。非常有平等心，平等心就是衡量你在法的道路上进步的指标。来参加这个的三日课程，你了解，我可不玩感受的游戏，就算是我以前曾玩过感受的游戏，从现在开始，我再也不去玩感受的游戏了，什么样的感受我都不在乎，对每样的感受我都会有平等心，就算是有时候身体上的某个部分没有任何的感受，我也不会气馁，我会尽我的本分，我会在那儿停一两分钟，而如果没有感受没关系，没感受就没感受，这就是此刻当下的实相，这迟早也会过去的，我接受它，并且要继续的移动。在所有的情况中，愉悦的感受、不愉悦的感受、没有感受，你训练自己的心维持平等心，你训练自己的心维持平等心，那么你必定会在法的道路上进步，一定在进步。另外还有一个用来衡量自己在法的道路上是否进步的标准，在每日的生活中都要检验自己，你如何面对不同的状况，面对生活中的起起伏伏，你是否都保有平等心，高高低低，盛衰起伏总会发生，在面临高低起伏时，你是否都可以保持平等心，就算是你失去了平等心，失去了平衡，你会摇晃多久，你又会在多快的时间之中恢复平等心，这就是你如何衡量自己在道上进步的方法。衡量自己有没有进步的另一个标准就是自我中心，我执的老习惯，我把我看作无比的重要，我和我的愿望，我和我的渴望，对你来说这要比一切都重要，这已成为了习性的模式，现在你要检验这种习性的模式是否在破除，你的自我是否已经开始消融，就算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消融了，这就对了，你就是在进步。你要怎样才知道你的自我有没有消融呢？这可以从你是否开始由心中产生对他人的爱、慈悲和善意来看。一直来你都只关注你的自我，我一定要快乐，我一定要脱离痛苦，我的。现在这会开始改变，哦，周遭充满了痛苦，看看吧，大家都这样的痛苦，这么的痛苦，我要怎么样才能帮助人们从痛苦中解脱呢？我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安详与和谐，我想要和大家分享这个美妙的方法，我想要将正法与大家分享，我想要将自己的功德与众人分享，这样的爱，这样的慈悲，这样对他人的善念，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这么的强烈而不求回报。如果你说你要人人快乐，如此某个与你不和的人就会与你改善关系，这表示你期盼这个人会有你所喜爱的行为举止，那么这就不是慈爱 Metta。 不管人们如何对你，你并不在乎，你的善意就是希望这个人能从痛苦中出离，而这个人要出离痛苦，唯有当他脱离了种种的不净的染污，心里的染污，这就是不求回报的爱和慈悲，只是为了他人的福祉，只是为了他人的利益， 只是为了他人的解脱，从你的心中有多少这样的自然的流露呢？纵使由于旧有的习性，你已对某人产生了错误的反应，你对他产生了愤怒、憎恨或是敌意，那么你留意自己能多快可以停止愤怒、憎恨或是敌意，又多快你可以对同一个人产生出爱与慈悲，这就是你检查自己的方法。如果你产生了错误的习性反应，在多快的时间之内你会认清并且说，是的，这是不好的，我产生了错误的反应，不过我现在已经停止这样的反应了，我对这个人已经没有憎恨了，现在我已经开始对这个人产生慈悲了，我已经对这个人产生 Metta 慈悲了。这就是你要继续检查你自己的方式，没人可以检查你，其他的人在检查你时可能会犯错，你自己才是正确的评审。你可以好好的检查自己，继续检验自己的心，心中产生的反应，心念的内容。在此刻，我的心中有愤怒，在此刻愤怒已经没有了，看看我心中升起了慈爱 Metta， 我的心中有悲悯 Karuna， 我心中有慈悲。你可以那样的评审，继续的这样的评审，继续在法的道路上前进。不要将这些课程当成是仪式、仪轨或是宗教的典礼，这些课程是用来改变心的习性的实作的练习场。你的习性有没有在改变？如果真的发生了好的改变，那么来上这些课程才有意义。如果你的生命中没有发生好的改变，那么就要知道你的内观没有练习的正确，一定出了什么错，去找你的指导者寻求正确的指引，如果有不对的地方就把它修正过来。一定要开始有些好的改变，不要期待奇迹发生，不要以为只要来上一些课程你就会变成一个圣人或是阿罗汉，不过好的改变一定是会发生的，然后改变会持续发生，稳定地出现出好的改变，稳定出现好的改变。就像这样，你要继续检查自己，要留意不断地脱离不净的染污，也留意自己继续对众生产生慈爱 Metta 爱心与慈悲。对看得见看不见，远的近的，人类或是非人类，大的或是小的，所有的众生，到处都是痛苦，到处都是痛苦。愿一切众生从痛苦中解脱，愿一切众生接触到正法，正法纯净的波动，愿一切众生都获得真正的安详、真正的和谐、真正的快乐。在我们结束这个三天的正法课程之前，让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来练习慈悲观 Metta Bhavana。 在过去的三天之中，不管你得到了什么样的功德，都最好与众生、一切众生来分享。不管你在这里得到了什么样的安详与和谐，都最好与众生、一切的众生来分享。现在练习几分钟的慈悲观。